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115集。这事儿传出去，网友们也纷纷露出复杂的表情。当初搞 CP 有可能一半是凑热闹玩梗，毕竟反转的有点猛，连直男都调侃真爱。谁知道宋福团后续服务还这么到位，这不是按头磕吗？剧组工作起来就是昏天暗地，蓝河还是主演，也就偶尔上网看，看到大家刷什么福兰民歌，大多数时候逮着机会就在角落或者保姆车里打瞌睡。这里放着窦春婷买的那张82年零判，剧组到哪里都带着，大家半开玩笑地表示，哼，不愧是82年的零判，真灵啊，有他站在剧组，什么奇怪的事儿都没发生，贵有贵的道理。老白就是休息时来找蓝河的，他吹着口哨飘到剧组，看到宋福潭坐在保姆车外的木椅子上，边晒太阳边看书。 小宋啊，他呢？ 宋福潭抬眼，谁？老白无语，开玩笑，他来这里还能找哪个他？小宋真是人以群分呐。老白一拱手，恭敬地道： 父亲大人呢？ 母亲。 宋福潭无语，宋福潭往后指了指， 那里边。 老白一脸得意，谁还不会阴阳怪气了？他穿过车门飘了进去，迎面便看到穿着鲜红官袍的钟馗，怒目圆睁，表情一时凝固在脸上，吓得屁滚尿流，跌坐在地。哎呀呀！蓝河被吵得睁开了眼，就看到老白在地上鬼哭狼嚎。 哎呀，谁这么不道德呀，在这里放钟馗的画像，你缺了大德了。 还有给他指路却不提醒的小宋。哎呀，来，大清早你就来拜年了。蓝河顺手把老白拉了起来。小鬼怕大鬼，老白也是鬼呀，对这位判官当然是有所畏惧的，因为是无常，比寻常小鬼还好了点。他战战兢兢站起来，不敢靠近。 哎呀，真是吓死我了。干嘛呢？这画的怪像钟判本尊的，气势熏灼。 哦，是吗？蓝河拿着画靠近他，没想到窦春婷一点也没有吹过头。如果他够有钱，能摆这样的画在家，说不定当初就不会被老白抓壮丁了。老白一下变得惊恐了。 你干什么呀？你别过来，我好心来探望你。 前几天我给你烧气，你现在才来，不孝如斯。 哎呀，我不是烧了你的信，我也是当时正忙着呀。 老白嚎道。 哎呀，我好累呀、啊，工作压力好大，所以才找你来开解开解。 还哭起来了，老白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也是一直在超负荷工作吧。蓝河把话收了起来，行了。老白捂着胸口， 能不能给钱啊，我好难受啊。 蓝河无语，哼，不愧是你啊。蓝河拿了一箱元宝出来，啊，过段时间我要出差了。老白眼中流露出恋恋不舍。 哎呦，你还没走，我已经开始想你了。 蓝河冷静地道，那你能看着我说这话吗？眼珠子都要贴着元宝了，这是什么塑料父子情呢？老白这才看着他，讪讪一笑， 嘿嘿，好啊。我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大姑娘那边很快就要修好金顶了，加上桥 也在修建中，结束乱象，指日可待。哎，到时候我给你也请功。 哎，那就好，胡大姑娘也辛苦了。蓝河感慨道：“哎呀，请功就算了吧，你上次说给我交材料也没什么后文，我看你们处理速度那么慢，等奖励下来，我都该转世了。”老白无语，随后补充道：“ 哎，那你是去哪儿啊？远不远？去多久？我看这箱够不够用。” 戴安，老白一下就笑了，他是负责京城片区的，若是蓝河去其他地方，近则走阴路能快些到，远则没时间了。而戴安远不远都不是问题，那就是泰山地区，在总部上头啊，这找起来还不方便。 好，哎呀，我看你大可以去阴司走一走，还没去过呢不是？ 老白眉飞色舞的道：“ 哎，作为一个阴司无常，怎么能没去过东岳阴司呢？” 老白钱都到手了，也不多孝顺，和蓝河又白话了几句就走了。蓝河也下车，正好看到窦春亭，想到老白刚才看到那画死人脸哭得都快皱起来的样子，他招呼了一声道：“ 弟弟啊，你那个灵判啊，我现在觉得真的挺妙的，一下感受到了，真的是挺对得起那个价格的。”窦春亭无语，怎么顿悟的？窦春亭也不管了，大赞道：“ 哎呀，你看我就说吧，钱不是白花的，你看我这眼光。” 他沾沾自喜，心想拍完戏后一定要把自己这个画珍藏起来。京城离戴安也就俩小时高铁的距离，大巴车六七个小时也能到。蓝河随剧组抵达了戴安，入住安排好的酒店，此时已经是晚饭后了。第二天开始这边的拍摄。 戴安的城隍庙在这个位置，应该是从这里下阴司比较方便吧。 蓝河拿着地图看，哎，我有点想去看看，你说呢？他故意唉声叹气：“ 哎呀，万一你害怕了怎么办？那么多鬼，还和地府不一样，都是道系的。” 宋福坛忍不住亲了亲他的头发：“ 去看看吧，来都来了。” 蓝河无语，这算什么梗？抢我的梗吗？让我无话可说。宋福堂看蓝河被噎住的模样，忍不住又亲了亲他的嘴角。 而且曲子说这是普天下名山一座，壮观着万里乾坤，永镇着百二山河，又是生死福祸幽冥会归所在，怎么不能去？ 蓝河还要赞同，被宋福堂按着亲了回去。 你说什么？ 怎么说啊？蓝河一张嘴，宋福坛又亲了下来，抓住这个空隙侵入。蓝河没有说话，半晌，宋福坛才松开。这次蓝河学乖了，闭嘴不说话，呜呜了几句，能听清就听清，听不清就算了。 那就去。 宋福坛待在蓝河的房间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了，他基本不会过夜，而且他俩就住在隔壁，剧组的人也不太清楚这俩人到底什么性向。目前大众印象是觉得他俩属于好友，可能因为宋福坛一直显得有点禁欲，还老是穿着严严实实的黑衣。不过以华夏目前的环境，就算性向不对，肯定也不会公开了。圈里的艺人都是这样，就算再明显也不会承认，否则会被有关部门封杀的。晚上，蓝河和宋福坛把门一锁，就离魂离开了酒店。这世界向来是白天人多，夜晚鬼魂多，除了各种角落、路口、桥之类的地方，鬼也多。走至一处，蓝河就看到了一群鬼坐在桥头，这些鬼装束都比较古旧了，形制大不相同。 他们竟有一个统一的特点，就是呈现出身体坍塌、头破血流的样子。这应该是他们的死状，看上去是这样的。 怎么好像都是跳楼死的？ 蓝河忍不住道。 哇，戴安摔死鬼还有协会吗？都聚在一起。 宋福坛说，应该不会是跳楼吧，服饰像是古装， 我看着都像是从高处摔死的。 的确是摔死的吧，从戴安最高的地方。蓝河反应了一会儿才道， 哦，泰山啊。 宋福坛点头，他既然写到了，也是查过资料的。除了进香路上不慎摔死的人，山顶古有舍身崖，泰山是传说中的鬼魂归宿，当时民间流传跳崖舍身可以救亲，因此有些人会发愿祈求亲人痊愈，自己跳下去，屡禁不止。还有啊，就是跳崖舍身成仙的说法，因此舍身崖旁有哀鱼的石刻。蓝河皱眉，道家提倡修身贵生，世上却有跳崖成仙、舍身救人的故事，完全是巫邪之风盛行，以宗教牟利误导顽愚民众。这种行为倒让他想到痴迷穿越小说而自找死的人。鬼神的世界明明是阴人变迁，与阳世息息相关，神明既能帮助，也会倚靠活人。阳世帝王还能册封神明，阳间的衙门都严禁舍身了。所以，这些人成仙了吗？没有，反而许多成了孤魂野鬼，不得投胎，流连泰山脚下，看着层层积累的尸骨，兀自叹息呀。譬如这些鬼聚在一起，应该也是因为他们有着类似的遭遇，可以共同伤感。蓝河从他们众鬼之中穿过， 结果 有几个鬼抬起衰扁的脑壳看他们一眼，听着他们的普通话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 万地鬼小心了走。 蓝河、宋福坛都无语了，甚至有人看着蓝河系在腰间的不动法师所送的棍棒，露出了好笑的神情。 切，还带了登山棍，是有多许啊。 众鬼趾高气扬，很骄傲的样子。 就去看我做什么？这里是泰山地界一国都城，你俩哪儿来了？ 聚在一起伤感归伤感，总不能老是伤感吧。所以这些鬼开口并不都是很忧郁，反而很嚣张。阳间有阳间的都城，阴间之都古来就是在泰山之下，泰山也是人间帝王封禅祭天之地，可谓地位重要。所以即便东岳阴司已经被阴曹地府收购了，这儿的鬼也特别的骄傲。蓝河正常飘走，他没有像那些鬼一样抬着头，都觉得蓝河他们反而不够大气。蓝河是没穿制服的，这棒子他们认不出也不奇怪，不过他觉得宋福坛比较搞笑，阳间都城人遇到了阴间都城鬼还被鄙视了。于是他们问了话，蓝河还真接茬了，他想听这些鬼还能说什么。 我们从京城过来的，他京城的啊，我是湘锦，湖南的。 大家交头接耳，都一致认为 一般般吧，还可以，离得也不远，那边的东岳庙和娘娘庙听说办得还不错。 京城好歹是阳间都城，天下仅有的四座都城隍庙之一就在那儿，勉强被认可了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